有多幸运。 很久，收音机靠

这场游戏，说你一直想放弃，但不能停止转转转转转， 转转转转转。

赵赫 AM 九二七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

作词袁航，读歌人静瑜。

山火海，

晒着一生，

走过我身旁，并没有话要对我讲。你不敢抬头看着我，哦吼，脸庞。我问你要去向何方，给你

最后一次依偎在我肩。